起走着，没说什么，心是满足的。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 Love's beautiful.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却要一生。 公益是什么？建造一所学校，飞到世界各地保护濒临灭绝的动物。 我们没有大块的

起大雨里的别离，我找不到理由放弃，我等你的决心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 选择，哦，趁着我会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情线和世界像什么人相恋，虽然谈着恋爱，虽然也会失恋，怎么花了时间没有一个永远。 走在混乱的街头，找不到爱情真正入口，有时下错了车，有时上错了楼，直到那一刻，直到她出现。 She's the one， 那是终身秘诀。Dress, she's the one， 她是我的等待。那一天擦肩而过，当眼神交汇，她也舍不得离开。 Oh, she's the one， 有一种触电感觉。真的爱，感情线，两手相连，连成一线，哦，微笑的弧线。 手心那条感情线，和世界上什么人相恋？虽然谈着恋爱，虽然也会。怎么花了时间没有一个永远？ 走在温暖的街头，找不到爱情真正入口，有时下错了车，有时上错了楼，直到那一刻，直到他出现。 She's the one， 那是种神秘直觉。She's the one，是我的等待。 那一天擦肩而过，当眼神交汇，再也舍不得离开。 She's the one， 有一种触电感觉。She's the one， 她就是今生的爱。 感情线，两手相连，连成一线。 留的容颜，南方的冬天。